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快又翻嚟啦！ 好啦，咁啊喺我哋讲嘅时候咧，就阿钱博就静静鸡咧就乱入啦啊， 咁系啦，咁啊补充少少啦，咁喺今日咧台北市议会质询里面咧，咁其实都有议员咧就问到阿柯文哲咧，就有关呢个慰安妇同像物嘅事情嘅，咁佢都话觉得呢啲日本人唔啱，人摆喺铜像度做咩踢搞人哋咧？咁但系咧，当议员问到你会台北市政府？ 整 一個啊，會唔會整個慰安婦銅像咧？咁佢就話我唔會主動去設立嘅。咁但係如果私人咧，去私人機構去整咧，咁佢冇意見。咁但係因為點解唔整市政府唔會主動咧？因為如果你整得呢個慰安婦，咁啲人就會問咁八三一點樣啊？咁樣嗱，即係同喺頭先我所講嘅啊，咁就即係口見一次啦。咁盡量希望。盡量少講， 柯文哲都是一個精仔嚟嘅嚇，佢啲骨折眼嘅時候，佢梗係唔會表態啦，大佬。 喂，咁如果我哋整一個送佢得唔得咧？其實 嗱，即係我喺呢度講呢度散啦嚇。其實咧喺呢個舊年，因為舊年係前年啊。咪有個慰安婦銅像擺咗喺呢個日本領事館嗰度嘅， 中華即係天柱 貿易廣場嗰度， 天橋度係啊。 咁其實咧就嗱，牛同我講，喂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銅像擺到九一八之後咧。台灣那邊就要求我話攞過嗰邊擺啊，咁我就話好啊好啊好啊，咁嗱後來唔知點樣啦，後來唔應該冇擺到過去啦， 我仲喺度 啊，咁所以即係究竟即係係點處理咧，我哋唔知道有個咁樣嘅講法嘅初初啊，咁而家係點樣就唔知 道啊，危險物品啊最弱， 好啦，咁我哋講講蔡英文啊，咁蔡英文喺呢個九三啊，即係我哋想要講啦，九三軍人節咧，亦都係呢個秋祭， 上個禮拜一嘅啫， 係啊， 上個禮拜一啊， 係啦， 呢個秋祭嘅典禮啊，咁啊。咁啊，呢個蔡英文咧就出席咗呢個忠烈祠嘅中華民國107年嘅秋祭忠烈祠殉職人員嘅典禮。咁咧就總統咧就喺呢個主祭嚟嘅。咁啊，當呢、這個即係奏完國嗱，我強調係奏國歌嚇， 唔係唱國歌。 個詩係講奏國歌。咁咧就獻花啊，鞠躬三鞠躬。獻花咧，咁跟住禮成噶啦。 啊，播嗰個。 咁啊好啦，咁我哋喺嗱，因為而家我哋唔播得咧，因為版權問題，我哋都唔知邊啲片播得，邊啲片唔播得，所以我哋唔敢播。咁啊，只係見咧呢個蔡英文咧，就個頭咧就向右邊啊側側，咁就跟住咧就好似個嘴嗰度嘟咗一下。啊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後來好多人解讀咯。喂，屌你蔡英文咧喺呢個嘟嘴嘅時候咧。其實吐口水啊，即係對我哋呢、這個即係呢個為國犧牲嘅一啲烈士咧，就大不敬。咁啊，當然呢一個咁樣嘅鏡頭出咗嚟之後，大家就好多解讀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民進黨梗要滅火啦，大佬話佢唔係個痰上頸喺度咳一下啫。咁但係有啲話唔係哦，屌你媽！佢做動作肯定唔係痰上頸，一定係吐口水嘅。咁我哋唔知道，冇一個，亦都冇一個人知道，只有蔡英文自己知嚇，有冇吐口水，因為係嗰下動作係咩意思呢？到而家都冇人出嚟澄清過。 咁佢嗰個咧，咁其實就係真係吐口水嘅動作嚟嘅，只係話有口水出定冇口水出個下嘅啫。咁一個即係好輕妙嘅表情嚟嘅。 咁唔合適啦、啊，即係如果你就算真係談上鏡嘅話，其實好多官方嘅動作都可以。去做咗呢、這個， 你彈上頸，我覺得除非佢係即係彈上頸到抽筋啦，面部抽筋啦，抽埋邊啦，嚇，即係抽埋邊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唔可能會有依個動作出現。 咁所以咧，即係咧，咁而家就係即係林文俊當然要同佢講話啦，係咪？因為如果你話公然話係啊，我吐口水你出咗個帳啊，咁好大鑊噶啦嘛。咁但係佢又即係就算係佢都唔敢認。咁而家咪唯有話佢當時即係談上頸啊，咳一下啫，咁所以大家無需要太多聯想。咁但係喂，即係唔同意嘅人就話：喂，屌你個嗰下明啊！張三話真係，喂，屌你嗰下明明係啊，即係雖然口水冇吐出嚟啫，但個動作 似 吐口水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呸咁，你未必有口水噶，係嘛？咁但係個呸個意思就好多嘢噶啦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咪同埋咧，係加上前邊咧嗱，頭先我講奏國歌。嗱，當然奏國歌係可以唔唱嘅，咁但係嗱，一般嚟講咧，馬英九年代咧就 都啲文武百官都唱嘅，就間唔時都唔唱嚇。雖然話奏，因為奏國歌係可唱可唔唱嗱，呢個我哋同意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馬英九唔唱？大家冇咁多聯想。蔡英文唔唱，又大家咁多聯想咧，就是、因為大家都覺得馬英九唔就算唔唱啊，佢對中華民國呢個忠誠度係唔需要懷疑啊嘛，大佬。但係你蔡英文唱同唔唱，大家就會檢視你對中華民國嘅忠誠度啊嘛，咁就咁簡單啫嘛。所以你唔唱，兼且你文武百官都唔唱，除咗個李大為嚇，即係個幹全會議嗰委員嗰、那個主委唱之外，因為佢都係 軍人出身， 軍人出身，大家佢都係藍藍地噶啦，係咪？即係。他唱之外所有冇一個人會唱，喂，咁大家就會檢視你，你唔唱國歌，然後到後來你有一個咁樣嘅動作，喂，大家就咪好多聯想咯， 冇錯， 兩個加埋咪撩你，你根本就對呢啲為國犧牲嘅一啲忠烈義士，你咪大不敬咯，係咪？所以係好簡單，你即係唔需要，即係我哋唔需要同蔡英文去解圍，亦都唔需要抹黑佢。因為你是有咁多樣嘢俾人聯想嚇，即係你話喂嗱，我有唱國歌，我大聲唱，我有嗰下咁，可能大家都唔會懷疑你喎。因為同埋你由頭到尾咧，你睇佢個樣咧係好唔撚耐煩嘅， 係厭惡咁啊， 好唔耐煩，亦都不屑咧參加呢個咁嘅慶典。不過屌，作為中華即係所謂中華民國總統，我又冇撚辦法唔嚟嘅啫。屌你，我嚟到我就硬係周身唔聚在，我咪要即係總之就係好唔耐煩個死人樣。 咁但係點解會出咗呢啲人出嚟嘅？老實講， 嚇、 啊，即 係投票團投出 嚟。唔係啊，我 意思即係咩？ 我意思係點解即係佢一個佢係一個即係有素養嘅人，點解會做到呢啲位？用佢就算佢認唔認同意都好啦，用呢啲咁即係咁低俗嘅。咁低能嘅一啲嘅表達方法， 即係你意思忍都忍唔到啊！即係長戲要做到佢先， 長戲都做 唔到，因為呢個係個咩嚟噶嘛？呢個尊嚴嚟噶嘛？即係你唔好講話係尊唔尊重，呢個係個人嘅尊嚴嚟噶嘛？即係我係某一個職位嘅人，我都會有個尊嚴。即係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可悲喎。其實講真， 嗱你睇嗱，即係我哋翻轉頭同講馬英九啦，馬英九去到200嗰啲所謂死難者嗰啲典禮嗰度。他心里面怎样觉得200都不关我国民党事，我做乜撚嘢嚟鞠躬呢？但是你看他，他都是一副诚惶诚恐，很撚虔诚的心态，很撚尊目尊严肃穆的态度，就是出席这些场合的。 尊重场合 不是咯，就是这个场合，就是等于我们去到一啲喪禮，喂嗰條友我生前係對佢好撚唔中意都啦，但係我今日嚟到，我就要有一個又有一種尊敬嘅心態，同我鞠躬噶啦，係咪？咁屌你，你唔會啊！屌你老味冚家產，我搣撚爛支香先裝俾你，唔會做呢啲嘢。 如果佢唔中意咪 咁小鑊雞嘅嘢噶嘛？ 係啊，佢唔中意咪唔去咯，係代表佢咯。即係好多時都係咁。係 咯，咁你咪詐病咪揾個副總統去咯。 香港，我唔喺台灣咁。 咁唔係台灣唔得，佢冇乜地方去嘅。 有太平洋島國，仲有三個，仲有三個。 即係咁，佢可以清病，可以清病嘅啫。嗱，即係我哋咁嗱，我哋咁估啦，因為咧最近咧有一個叫喜樂島聯盟啊。咩喜樂島聯盟咧？就係李登輝、陳水扁咧站嘅毒，即係深毒啊！ 呢個 麥綠嘅人咧就組成咗一個，就逼蔡英文咧嗱，最近呢、這個陳水扁有一個叫 勇哥， 勇哥蜜語，勇哥蜜語啊，好好笑嘅。咁即係我哋勇哥蜜語點講，我哋唔好講啦。嗱，總之佢就話：喂，屌你咁，你蔡英文做乜撚嘢唔宣布台獨啊？你快啲宣布台獨啊嘛！嗱，其實呢個喜樂島聯盟咧，就係其實逼蔡英文，逼迫蔡英文就話：喂，屌你都執政啦，乜鳩都係你啦，你做乜撚嘢唔宣布獨立？即刻逼佢。咁但係。在而家民進黨執政或者呢個蔡英文個民調低民望低到咁撲街咧，佢亦都要向呢個深綠嗰啲人咧去取暖。 但係啲暖嘅取嘅方法係好低能。 咁佢要做呢啲嘢俾佢哋睇，喂屌你乜！我身在曹營啊，心在漢啊嘛， 唔係咁低能。 唉，我要俾你睇到我點，我雖然出席呢個場合， 咁但係同埋 陳水扁咁又收貨喎，呢個又太低能喎，真係。 咁你睇下咩人做啦？如果你係國民黨嘅人嚟做呢動作咧，就一定係俾 跌咗 K 㗎啦。 係啦，咁而家民進黨。嘅人咧做乜嘢其實咧都得嘅， 即係我發覺，即係如果常有觀察嚟講啊，就發覺其實你可以唔認同呢個即係稱號， 但你最基本的禮貌都要有。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，他們可即有人說那個忠烈祠裡面都是所謂國軍，可能 是二戰時候打日本仔的剿匪死的，不關他們事。但其實裡面亦都有很多是四九年之後或者是近依二三十年 因公受傷 的咁嘅不單止係軍人啦，其實仲有啲警察都有，好似軍人 消防員都有， 係啦。咁其實都有在內嘅喎。咁你如果話畢竟係其實對依啲其實 啲男子對依啲犧牲嘅人畢竟 係啦， 就即係變咗。 但你最慘喺民進黨裏面，忠烈祠就係擺國軍啫嘛，冇話擺其他人啊嘛。 有而家擺咗噶啦，而家。 佢喺佢哋印象、倒模印象裏面都係咁啊嘛。 即係嗰個固定印象就係、是、啊、這個、呢個咧， 呢一 扎對家嘅， 係啦，國民黨啲將領嚟嘅，關我 Q 事啊？ 咁咪唔好去咯。 即係打啊嘛，咁佢又話自己 係 軍人嘅後盾啊嘛，你有咩 好 唔去？ 咁佢係三軍統帥啊嘛，大佬。 咁你做好少交喎。 所以係，唔係，所以佢個身份係佢精神係分裂嘅嚇、身份佢既係中華民國總統啊，依憲嚇，即係登基，咁啊又亦都係三軍嘅統帥嚇、對呢個軍人係必定係呢、這個嚇，即係一呼百應嘅。咁但係佢又不甘心，屌你！我明明係台灣共和國個總統。台灣國的軍隊的三軍啊嘛，屌你無啦啦掛撚咗個即係夾硬灌我上呢個中華民國，我幾撚唔滿意，但係我唔灌又唔得，咁嘅心態咯，咁啊去到咁做完曬所有嘅嘢，咁佢咪擰轉面啲肚即係做一個咁啊嘟嘴嘅動作，唔知做乜撚啦嚇，跟住咪轉身咪行咯，咁所以你睇佢成個由佢一路開始到走，佢嗰個面咧係完全冇任何表情嘅。是好撚唔撚耐煩，哇！屌你！ 嗱，依個就表情啊，唔係冇表情噶，係不耐煩嘅表情啊！ 不耐煩，我哋當佢冇表情啦。 嗱咁同埋咧，有一個喺總統府啦，都只係話去啊談上頸之旅啦。咁但係咧有啲人為佢護航咧，網上啲可能啲軟軍啊，即係就護航啦，就話啲片係假嘅，剪接嘅。嗱，總統府啦，係啊，嗱，總統府啊，民進黨上都唔敢講話佢騙假嘅，咁即係話 係啦，咁最 離奇嘅就係香港，甚至香港一班啊社運人士， 又 係 社運， 係啊，雲吉雲啊，係啊，咁咧就 我冇留意喎，點解你咁留意？ 咁冇計喎， 啊，咁你講埋先 嗱，咁佢咧就話假新聞嚟，假片嚟嘅，剪接過嘅。咁我嚇唔係喎，人哋直播嚟嘅喎，人哋即係喺聯合報直播咁樣嚇，冇得直播剪喎，一條片過嘅喎， 鏡到底 係喎啊，咁啊假嘅， 真係 唔係，因為佢要用假呢一樣去說服自己啊嘛。是嗎、就算他真的吐口水就假就去解釋一切咯，屌你們冚家產，你們國民黨造謠，他根本就不是、是嗎，那他解釋一切，他對這個忠烈祠 的忠魂他是很尊敬的、是你冚家產夾硬做這樣的鏡頭是詆毀他， 不是一個人的 社運分子呢，其實他是親台灣共和國啊，因為是親 他們親獨的， 咁其實呢樣嘢佢唔應該喺香港喎，呢個好危險嘅喎，佢搞台獨喎，係咪先？即係呢樣嘢。 唔係呢班友係根本，所以我成日話蚵仔煎專家咪就係呢啲咯，係咪？即係去台灣食咗幾碗蚵仔煎嘅面線，嗰啲叫做蚵米索啊，即係蚵仔面線， 蚵仔煎即係蠔餅。 係，咁咧就食咗幾碗，咁因為呢啲僆仔過去咧。都是認識翻啲僆仔，咁啲僆仔對執政不滿嘅，呢個好正常啦。咁所以咧就成日即係鬧執政當局，咁就呢班咪受曬哦台灣國民黨統治之下就係咁冚家產噶啦。嚇、好啦，到今時今日民進黨執政啦，咁呢班僆即係台灣呢班僆仔仍然未醒覺噶嘛？雖然話覺醒啫，係未醒覺，未醒覺個覺醒青年。 其 實不止後生仔， 好可悲喎！真 係，即係我見到啲咧幾十歲， 評論啲低，啲評論個水平好低， 即 係喐下就話假，咁樣 即係好似我是真的，其實我見過啲咧，即係 有個先啦， 年紀比我仲要大嘅嚇，咁即係佢喺， 咪嗰啲係根深蒂固啦，嗰啲就係、 是，咁佢哋對即係去台灣，我諗只唔知幾多次啊，咁佢啊。 譬如話，研究台灣嗰啲啊，即係講台灣嘢嘅，係高雄嗰啲 先準嘅， 先得㗎。即係 地下電台啲，即係地下電台啲。 係啊，啲專家係高雄嗰啲先得㗎，你台北嗰啲啊唔得㗎。 地下飛碟㗎， 即係死撚，即係舊年啊，前年死撚咗個叫汪笨湖啊，呢啲咪得咯，嚇呢啲咪得咯。 咁即係你梗係要袁妹妹先得，即係 呢啲咪轉歪曲事實嗰啲咯。喂，嗱， 即係加埋阿周玉蔻，唉死啦！ 即係六營做假新聞咧，佢哋當真；有啲真嘅新聞咧，佢哋當假，咁咪開心咯。 即是真的假不了真的 好啦，咁啊，即係究竟蔡英文嗰下吐口水是否吐口水呢，咁大家自己判斷啦。咁我哋噏咗咁耐啊， 好似我哋老友阿遠講啦，嗱，佢話嚟依啲唔係不敬嘅動作，咁我哋好簡單嘅啫。咁你去你去即係起即係紅白議事，起人哋靈堂或者人哋婚宴上面恭喜恭喜，跟住又做個咁嘅動作啊，或者咧節哀順變，咁跟住咧又做個咁嘅動作，你睇你會咩下場啦？ 咪咯。 好啦，咁啊嗱，我哋讲咧呢个咁啊台呢、這个啊咁啊唔系台湾旅客啊困呢个关西机场嘅罗生门， 唉气郁咧。 咁啊即系日本咁啊喺呢个四号五号啦，咁啊受到呢个燕子啊，即系有人叫飞燕啦，有人叫燕子啦吓，呢个风暴咧就系、是、吹袭啊，吹袭呢个关西，关西即系大阪嗰度， 大阪明系呢个神户啊嗰。 好啦，咁啊即系吹到。呢、這個成個關西機場咧就人仰馬翻啦，咁跟住仲有一隻船咧就撞埋嗰條唯一對外嘅嗰條橋， 就好似我哋嘅青馬大橋咁樣。 係啦， 咁啊撞彎咗之後咧，咁就交通啊梗係困住，即係入咗去嘅就困住咗， 出唔到嚟。 出嚟出唔到，入啊入唔到。咁啊當然即係後來搶修之後咧，就有一條路仔咧可以俾車過嘅啊，咁啊。咁但係因為你飛機飛唔到，車又載唔到咁多人，咁所以咧就幾千人就係困咗喺呢個關西機場，咁啊撲街啦， 孤島。 跟住咧第二日又地震， 係啊，咁啊， 北海道咧，北海道 好遠啊， 好多地震嗰啲唔講啦，都唔關事嘅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因為咧就呢次我哋嗱，如果我哋咁講落去咧，其實我哋係讚揚共匪嗰、那個。領事館嘅，大使館嘅，咁啊，共匪啊，即刻就揾咗15部巴士咧，就去呢個接載呢個大陸嘅旅客。咁啊，台灣旅客咧就有啲咧就上咗呢15部車 啊。香港人都有。 咁就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啦，大阪啊嘅地方咧 就跟住自己搞掂啦。 去即係其他大城市咧就放咗你哋自己就再去揾住宿又好，轉機又好乜都好啦，15部大巴，好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因為有啲台灣旅客咧，就係佢都唔知噶。咁台灣旅客聽到啲大陸旅客話：，我哋大使館咧有啲車嚟接我哋啊！你一齊好唔好啊？咁個台灣旅客話：，屌你有得走喎、啊，唔該曬，我梗係好啦。咁啊跟住佢哋去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嗱，有啲上到車啦，係嘛？咁啊有啲去到大阪，咁啊打俾呢個台灣駐日本嘅大阪嘅辦事處，佢話：，喂，我而家喺大阪。我想問下咧，我想問邊度有得住宿，或者你可唔可以提供一啲住宿或者交通嘅資料俾我？咁啦，個對方就話：佢話喂，屌你住宿關我鳩事咩？就梗係唔係講錯啦？即係你住邊度關我咩事咧？我呢度邊有地方俾你住咧？係嘛？咁你自己諗辦法啦嘛！咁夜咯，咁喂，你作為一個旅客，喂，我打電話嚟大，即係所謂代，即係辦事處係一個係一個大使館嘅身份嚟噶嘛？咁我打到嚟求救，我梗係好彷徨啦，大佬。即係雖然你真係喂，你辦事處都冇辦法同我提供咩住宿嗰啲，喂，你係咪安慰人哋幾句都好啊？唔係喎，你一盆冷水潑落去， 咁啱咯，咁夜咁夜仔喎， 係咯，咁做咗瞓覺喎， 做咗瞓覺，我打工嘅啫喎。 個旅客話：屌，有冇搞撚錯啊？屌你！咁後來咧，嗱，如咁之後梗係啲人梗係俾人駁麥啦，問謝長廷啦，佢喂，屌你， 裝曬 有 裝曬啦， 有啲旅客咁打電話去辦事處，咁你辦事處啲人咁答，佢話係喎。我哋啲辦事處咧，嗰、那個緊急熱線咧，唔係咁用嘅，唔係俾你問住宿嘅。嗱，你係交通車禍啊，俾人打劫啊， 啊，即係遺失身份證、遺失證件啊，你先打嚟。嗱，呢個係緊急援助熱線嚟噶嘛？住宿真係唔好打嚟喎。林家產 你唔係佢啱喎嗱，阿做阿神今次啊嗰條橋佢啦。你下次打去問咧，你話：哎呀，我車喎、啊，我啲家屬去邊度住咁咁樣樣 啦。喺呢件事情上面咧，其實俾人就係質疑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咧，首先。去喺即係呢件事情發生嘅時候咧，係從來即係冇主動去關心過，誒、哎、關西機場誒依、這個 有幾多女有幾多台灣女客， 有冇即係自己國人國民喺度咧？ 揾石油咧 嚇，咁、啊、誒會唔會話需要協助咧？ 中華國未成立啊嘛，嗰啲唔係個國民嚟噶嘛， 啊係喎， 係咪先？ 咁有冇需要協助咧？咁樣佢冇做一樣嘢嚇，冇做完全冇做過，咁再加上啊啲旅客。只是話主動打電話去辦事處啦，嗱國民咧啊，個人要需要協助嘅時候咧，佢哋冇提供任何嘅協助，咁就俾人質疑佢，喂，咁你駐外辦事處，你哋做啲乜嘢？係咪失職咧？啊，咁佢咧就即係支援隊啊，咁跟住咧就喺呢、這個即係台灣裏面啦，咁有個黃定宇立委啦，就話都幫埋口啊！整整個幅相出嚟，你睇下條橋都封咗啦！啊，啲大陸人咧假新聞嚟噶嘛？邊度有車入去接到啊？啊，咁我哋呢、這個謝代表，佢都做唔到嘢噶，關佢事噶。 嗱，我哋講翻咧，喺四號晚，謝長廷喺度做咩咧？ 五號係講五號， 五號謝長廷喺度做咩咧？謝長廷喺度寫一篇千字文就擺咗 Facebook， 係鬧國民黨。 嗯，就头先我哋讲嘅 系啦，即系就闹嗰、那个，即系做咩摆个慰安妇铜像诸如此类嗰啲破坏咩台日关系。喂，嗰阵时已经打到即系关西机场已经打到 bling bling 啊，佢都唔捻理，佢得闲就屌你，佢总之就喂、是、我总之就上网就闹鸠臭你。咁啊嗱，其实驻外人员咧系有两样嘢唔做得嘅，即系所谓外交官啊，系两样唔做得。第一。就唔可以批評當地嘅政府政策， 嗯，係啊，冇錯。 第二，你唔可以批評自己嘅國家嘅政策。喂，你係駐外，你係做駐外，你係做聯絡嘅啫嘛。人哋嘅政策你梗係唔敢管啦、嗯。喂，你裏邊嘅政策都唔關你事噶嘛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唔係你嘅職責啊嘛，你嘅職責唔係呢樣嘢。冚家產，你屌你咁，你去到日本都不忙咁撚遠幾千里，冚家產你都要走去屌鳩國民黨。咁呢個根本就唔係做一個即係所謂大事嘅身份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咁有啲人話：喂，屌你咁你留翻啲時間去救，即係救下我哋本國啲人民好過啦！你屌你諗你賺個千字文章要交唔交？ 即係陳廷今日講咧，嗰、那個地震啊，嗰啲咩大災害咧，六號先有㗎，六號先有啊，但係。四號五號已經浸到起紅紅啦！啲人喺五號 打風係預測到， 啲人唔係五號啲人已經暈咗喺度㗎啦。咁但嗱咁但係你話六號先至有水災，咁其實我哋喺在上個禮拜亦都講過啦。咁依個喺八八水災嘅時候，大家可能仲記得啦，即係依個小林村滅村死幾百人。咁嗰、那個總統府秘書長啊薛鄉村。佢八月七號同依個外父，佢係加班 OT 星期六 OT、 啊。上個禮拜講過啦，係啦，呢啲啦， 即係食完食錯中個零鐘頭飯啫，第二日先水災嘛。哇！你都人哋 好啦，咁啊嗱，頭先張三接咗講啦，喂，咁話喂假新聞嚟嘅，屌你咁，因為嗰條路都封咗，頭先我哋講啦，條橋都撞冧咗，係嘛，冇車入得去嘅。咁其實嗰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共匪派嘅。嗰十五部旅遊巴咧，係的確入唔到關西機場嘅。佢係同關西機場傾好咗、嗯，喂，因為佢係其實關西機場咧係不斷有佢哋自己嘅機場巴士咧係、嗯、載人離開關西機場，因為佢唯一一條通路啊嘛。嗰、那個即係頭先我講條橋， 或者再解釋一下嗱，所以冧橋咧，因為條橋好闊嘅。嚇、啊，有成， 總之有一條路啦，總 八定十條線嘅，佢冧咗咧， 損毀咗其實， 損毀咗係一邊嘅啫，半條橋啫， 損毀咗， 即係總之有 損毀咗半條橋，仲有半條咧係行到車， 即係唔想你咁多車出入裏邊去阻住，咁所以咧只出就不入， 同埋救援車輛先入到去， 所以咧嗱，佢除咗車之外咧。就仲有船嘅，佢安排咗啲船，但每一架船咧就有百零人，所以咧就載人唔多嘅，所以仍然係好多人困咗裏邊。咁啊，但係關西機場仍然咧就揾啲巴士咧送啲人出去出邊。咁啊，大陸咧就即係大使館就同關西機場傾好咗啦。佢話嗱，你出到嚟橋口， 我哋咧就有15部旅遊巴，咁你出到嚟之後咧，咁啲人咧就可以坐我哋旅遊巴，咁你咪可以再翻嚟再接人咯， 係啦，接人啦， 嚇咁咁變咗，我就再接其他嘅乘客嗰啲旅客咧，就去其他唔同嘅地方，嚇分散咗佢。咁所以有啲台灣旅客咪上咗呢啲車咯，咁所以傳翻嚟又話要中國人先上，要自己嗌中國人先上得啊？呢啲 有嘅 假嘅嗱，因為有一個。因為都作任有唔同，即係十五部車裏面有唔同嘅台灣旅客啦，上咗唔同嘅車嘅，有唔同嘅遭遇。咁有一個就話：喂，我係台灣人，上唔上都係啊？咁嗰、那個即係啲人又即係嗰個所謂即係車嗰啲服務員就話：得啦，上咗嚟先啦。咁上到嚟之後，使唔使攞個護照出嚟？ 唔使啊，上先啦。 咁佢上咗嚟先。咁但係最後咧都要攞本護照出嚟。咁就港澳台。都要攞個護照出嚟，因為佢話嗱呢個即係根據個車上面嗰個大陸嗰個服務員咁講，佢因為香港嘅香港駐日本嘅辦事處咧，好關心即係香港旅客。咁所以咧，佢想統計有幾多個香港嘅旅客咧， 唔係分翻俾啲都啱嘅， 即係係以獲救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哋 報數字啊嘛， 我要統計啲數字。咁所以咧，就即係台，即係你冇人攞個身即係護照出嚟，我先對到啊嘛。 冇錯。 咁所以咧，就佢係咁樣嘅啫，冇人叫我哋要叫咩？我是中國人啊，即係諸如此類 嘅嘢 嘅。唔係喎，喺個情況，你要叫我叫，我叫啦，上咗車先。 咁但係咧，喺關西機場裏面排隊啦，咁就華人咧，即係另外另寫排一。條隊嘅，因為係專車送佢哋出去、因為就其他美國領事 館，韓國仔都話嘅，點解我哋冇嘅？ 可能美國大使館啊，或者好似韓國大使館冇 嗱，講到呢度咧，我哋當然唔會怪呢個謝大使嚇，呢個即係話有喂 做唔到乜嘢， 有冇旅遊巴去接我哋？我唔會怪佢， 因為冇咁嘅人力。 老實講嗱，全世界嘅國家都冇，係你大陸有啊，咁你巴撚幣你大陸有啫。咁即係台灣冇，美國冇，澳洲乜撚都冇，其他都冇噶嘛，係嘛？咁唔係淨係台灣一個冇啊嘛。咁但係喂你嗰啲。嗰啲工作即係嗰啲 有冇主動關心？嗱，好就先講，喂，香港駐日本嘅辦事處都有關心下喎，有冇香港旅客喎？咁而家阿謝代表佢喺呢件事情完全冇過問過嘅喎。 就是、他說我去東京去大阪好撚遠噶嘛，佢話 570公里。 嗱、我知道新幹線落好快啊，細佬。 我今日先知啊，原來咧東京佢嘅關西機場係572公里嘅，因為就阿謝代表講嘅。咁啲人就講咧，喂，阿謝代表，其實咧你而家咧去依個喺日本咧年薪咧570幾萬嘅喎。 好啦，嗱我哋 你點解唔做嘢咧？ 我哋翻嚟再講。 好。 佢讀